在我们年幼的时候，长辈会说将来你不同的年龄读《红楼梦》，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觉。那么当时也半信半疑，那么曾几何时一下子到自己做长辈的年龄，那么大概真的感觉到这本书现在去读它跟年少时刻第一次第二次读的感觉是这么不一样的。那我想主要是《红楼梦》有一个主要的纲架啊，这个纲架可能在讲贾府这些人的生活啊，一个贵族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实验，就是我们把《红楼梦》比如说第七回单独抽出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来看。那么意思说，在座的朋友可能很多是喜欢《红楼梦》，可能《红楼梦》读了几十次之多都可能。可是我也假设可能在座有些朋友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那么在这样的状况里，当我们讲第七回的时候，表示说这个读者可能也没有读过第六回以前，以后也不见得保证说一定要读第八回以后啊。我用了这样的假设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第七回，因为我感觉到《红楼梦》的文学结构最大的特征是它的章回其实是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构成一个大小说，所以其实它有它的绝对的独立存在的可能啊。这是为什么我常常会建议很多的朋友，就是读《红楼梦》的时候倒不见得一定要从第一章第一回这样一路读下来，把它变成一个结构非常严谨的一个秩序。它有它的结构，可这个结构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发展有很多的偶然，有很多的意外，有很多的巧合。第七回跟《红楼梦》的其他的章回很大的不同在于，第七回几乎没有大事情发生。我们大概记得《红楼梦》前面有的时候像甄士隐家失火了，然后英莲走丢了，被拐子骗走了，有时候有事件，有大事件发生，有时候刘姥姥来了，那又发生一个事件。那可是第七回一开始说刘姥姥走了，刘姥姥走了以后，这个管家叫周瑞家的啊，注意周瑞是一个管家的名字，我们说周瑞家的就是他的老婆，他的太太。那这种人常常在贾府当中就扮演一个帮忙管事情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们可能比丫头更负责一些事情的联络。所以他把刘姥姥送走了以后，他回来要回报王夫人，告诉宝玉的妈妈说刘姥姥已经走了，如何如何，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开始。他去找王夫人没有找到啊，王夫人本来应该在他自己的房子里，结果打听了一下说王夫人去看她的姐妹了，就是薛姨妈，宝钗的妈妈。所以他就走到梨香院，那么我们就看到周瑞家就到了梨香院，那么就知道王夫人跟她的姐妹薛姨妈他们两个在聊一些家常事。所以第七回很有趣，让你感觉到没有大事发生，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做什么。所以写小说写到这种状况其实是最难写的东西，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24小时，可能如果说请大家把今天挑一个你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写下来，你可能会在想说我是不是差点出了车祸，或者我碰到了一个几十年没有见到的朋友，你就觉得要有惊讶性才能够写文学。可是《红楼梦》的第七回有一点像24个小时里面最没有事情发生的那个部分，所以有点闲话家常聊天。可是文学写到这种地方看到了高手啊，就是一个真正好的作家可以把没有事情日常生活里面非常平凡的事写到非常的精彩。所以这回我觉得我们通常会看到谈《红楼梦》的人谈第七回谈的并不多，因为他平平淡淡就写过去了。他里面大概碰到几个有趣的主题，就是这个周瑞家的去看王夫人，那么也等着王夫人跟他姐妹聊天。那么通常做管家的如果要找主人，那么发现主人跟他亲戚在聊天，他们是不太敢打扰的，觉得应该等一等，等人家事情谈完了他才来禀报，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急，大概就是讲刘姥姥走了什么就回报一下而已。所以就跑到梨香院就去找了薛宝钗。那薛宝钗跟她的丫头叫莺儿啊，莺儿是一个非常会刺绣，然后会 打结的，就中国结的一个丫头，以后还会提到这个婴儿出现，就是她手工非常好，那么她有时候会教人家什么颜色要配什么颜色啊，所以可以看到过去的这种小姐跟丫头没事的时候大概就是学习针织啊，女工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做刺绣啊或者打结啊编织啊这一类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又是一个没有事情发生，就是薛宝钗穿着日常的衣服，头上挽了一个转啊，这个转就是头发都没有梳到很规矩，因为如果你要出去见客，以前的这种大家闺秀头上戴花戴珠宝，头发梳得好好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所以穿着家常的衣服，头发挽了一个转啊，就有点很随便，一个女性在家里面大概觉得不需要见客的时候，大概随便头发就扎一个马尾，做事方便就好了。所以它呈现出来的确是让你感觉到日常生活。那这个宝钗就在那边跟婴儿刺绣啊聊天，哎，看到周瑞家的来了，周瑞家的虽然算是佣人，那薛宝钗是主人，可是辈分上面他们这种家教也很严格。他说哎，周姐姐来了，他叫管家叫姐姐，说请坐，所以周瑞家的就靠在他的炕沿上坐。那么大概没事聊天，我想大家想一下看，你常常碰到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开口讲话大概怎么讲，就是没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如果有大事发生，拿起电话或者 email 你就可能告诉他说怎么样怎么样交代事情，可是没事情碰到的时候说哎，好久不见了，怎么都不到我们家来，怎么也不联络，大概就是这种日常话。所以周瑞家的就跟薛宝钗说怎么姑娘最近都不到我们那儿去了啊？就是因为他们住在梨香院，那宝玉他们在正房这边，怎么都不过来，是不是宝兄弟冲撞了你啊？这个是有点没话找话了啊，有点没话找话，就是是不是宝兄弟冲撞了你，所以你是不是发脾气了生气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宝钗不是这样的个性啊，宝钗这个女孩子很理性，她很少为了一点点闹脾气啊情绪，林黛玉会，宝钗不会啊，宝钗是从头到尾就是很理性的那种女孩子。所以宝钗就说哎呀，这哪话，我哪里会跟宝玉闹脾气，不去你们那儿，她主要这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好，因为这样的家常聊天就带出了宝钗身体里面有一种病，就是好像一到某一个季节她就会发病，会有一点咳嗽，有一点疲倦，有点喘，那这个病又好像总治不好。那这个周瑞家的就要表现出他管家的一种关心，他就说哎呀，你小小年纪这个病老不断根也不是办法，所以你到底在吃什么药，要不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大夫看一看，那么把这个病断了根。那断了根的意思说不要现在有一点病就吃一点咳嗽药啊或者是感冒药，他说断根说你体质上一定有问题，这个当然有一点中医的理论，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一回第七回里面有一部分带到了曹雪芹这个作者对于整个东方医学的一个很特殊的看法，就东方医学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大自然，它是调气的啊。我们常常说把脉以后说你的肝火上旺，肾水不足，他是觉得人的身体中间是一个平衡，那这个平衡有一点像大自然，就是说今年雨水太多了，所以就会泛滥成灾，那如果今年太干旱了没有水用就会失调啊。所以大自然失调会有灾难，人的身体失调也会有灾难。所以我们就看到宝钗就跟这个周瑞家有一搭没一搭，就在聊说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病是如何如何，那周瑞家跟他说你应该请个好大夫把它断了根吧，真正吃一些药。那大概也问到说宝钗你最近到底吃什么药。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宝钗带出了一些有趣的事件，是我们过去从来没听到，就是宝钗在服药，而这个服药他就说哎呀，我从小得这个病啊就是把爸爸妈妈都快烦死了，然后就是请了所有的名医来看都治不好。那我们知道宝钗家里面是家世是很显赫的啊，就是他们是皇商，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当初他们是替皇帝去采办 货物的家族，那当然是一个大肥缺啊，绝对是一个大肥缺。那我们今天大概比较没有这样的官职了啊，可是因为大概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中央银行总裁之类的，就是其实是国家一个最重要主管这个重要的货物买办的一个家族。可是薛宝钗的父亲去世了，虽然父亲去世了，可是这个势力还在，所以他们就到了京城来帮忙采办这些东西。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薛宝钗他们家如果要延请名医来帮他治病，其实不是难事，因为他们家财大势大，他们可以请到非常好的名医来看这个病。可是就说好像这个病很特别，怎么看都看不好，什么名医都看不好，最后说倒是有一个秃头和尚好像讲对了一些东西，说这个病是从小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时候带了一股热毒啊，注意热毒这两个字特别在书里面会加了引号的。那有人针对这个热毒写过对于宝钗的谈论，什么叫热毒啊？就是说热相对于冷，你会觉得《红楼梦》里面的这些女性，林黛玉是一个非常冷的女性，她孤独，她追求她自己生命里面的一种沉默，她不跟人整天搭讪应酬。可是宝钗不是，宝钗是非常懂得怎么跟人相处的。她来了以后没有多久，她比林黛玉要晚到贾府，可是贾府上上下下300多口人，每一个人都喜欢宝钗。所以我们忽然发现这个热可以解释为热衷，就是一个人热衷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说哎，这个人很热衷名利。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其实作者没有讲清楚说热毒到底是什么东西叫热毒，可是很多人认为作者在这里有一点点对宝钗做了一点隐喻性的讽刺，就这个女孩子天生热衷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里面宝钗跟黛玉常常是一个对比，宝钗对生命里面有一种热衷，好像她觉得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你是抓得到的。那黛玉来是为了什么？神话里面我们看到前面讲过，黛玉是一株草，然后她因为宝玉是一块石头，不断地在大旱灾当中用灵河的水去浇它、浇灌它、灌溉它，所以它得以活下来。所以黛玉看到宝玉下凡变成了一个男子，她说我也到人间去走一走，把他所有给我的水用眼泪还掉。所以黛玉来是为了还眼泪的啊。这个12、13岁父母死去以后进了贾府见到宝玉，她是来还眼泪，所以她整天在哭。所以他到人间没有想要抓什么东西，好，注意热这个字是说什么都要，可是宝钗是要的。我们再看一下宝钗为什么进京，如果熟读《红楼梦》，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伏笔。宝钗14岁，她进京是因为她是薛家的大家闺秀的女孩，那么家族在什么样的辈分当中，什么样的阶级当中，女孩子受到最好的家教，到14、15岁可以进京待选。什么叫进京待选？皇帝一定要选妃子的，所以专门由大臣贵族家里进贡女孩子让皇帝来选妃的。所以宝钗之所以到京城来是为了这个目的，她跟黛玉不一样，黛玉是父母死去以后她是一个孤儿来投靠她的外祖母的，可是宝钗不是，宝钗是在这里想要选妃，也许选到皇后，也许选成贵妃、妃嫔，不知道。可是宝钗后来就一直留在贾家。她其实作者没有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觉得宝钗好像待选没有被选上，所以最后她就一直留在贾府。那么如果她选进宫了，进宫做娘娘去了，所以这里面大概都有一点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热毒不是宝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宝钗本身的身份里面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热衷，他希望被选上，他希望他的生命里面是成功的，是顺利的。啊，我们不能批评一个人说他喜欢成功或喜欢顺利，可是相对于黛玉，黛玉觉得对生命有一种大彻大悟的空幻，他觉得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你真的抓得到，你即使现在抓到，将来你还是抓不到。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对比了。 所以宝钗的热毒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个热毒需要一个秃头和尚来治？《红楼梦》里面注意一下，什么跛脚和尚、赖头和尚出现的时候，都是佛家跟老庄的东西要点醒。因为曹雪芹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儒家的人，他觉得儒家的东西太热衷社会的主流价值。可是老庄是潇洒的，佛家是看空，所有东西可以放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红楼梦》里面始终重复出现跛脚和尚、赖头和尚、什么道士，都是这一类的人。而这些人是专门来治病的。治什么病？治人无法大彻大悟的病。他们是一种领悟的点醒啊。所以我们看到宝钗就讲说，小时候幸亏来了一个秃头和尚，这个秃头和尚说，你这个病是从小从胎里带了一段热毒，所以一般的药是治不好的啊，治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有趣的隐喻，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14岁的这个宝钗，这个长得漂亮而且懂事聪明，一切做事都做得周到体贴的宝钗，背后有一个东西是被作者称为热毒的东西。那这个热毒要怎么治？到底要怎么治？它不是病，它是这个人体质上的问题，就是他的个性里什么东西都要抓的那个热衷所有东西的这个热毒，到底要怎么治？我们看到后面的那个讲到秃头和尚给了他一个药方。好，这里面讲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海上方啊，大家对海上方这三个字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海上有仙山。那么海上有仙山是说蓬莱啊、方丈啊，蓬莱山、方丈山、瀛洲山，就是古代传说海上有三个仙山。那么这个三个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所以什么秦始皇这些人都努力的要去找海上的方子来求长生不老药。所以海上方有一点在讲秘方啊，秘方。我相信今天我们在生活里也常常听到某某人说啊，得了这个什么病，有人说哎，没关系，我知道一个秘方非常非常灵。就是民间一直有一种秘方传说啊，就是大家相信某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好像不是真正从科学逻辑去看，而是有一点传说里，可是又常常误打误撞就会医好了什么病的，我们叫它叫做秘方。好，这个海上方，这个连药引就一起告诉了薛宝钗说怎么样子配这个方子。那么中药有一个奇特的习惯，就是一定要有药引。药引的意思说你这个药全部都够了，治这个病没有问题，可是这个药吃下去不见得有效。为什么？没有引子。引子是什么？把这个药的药效引到你生病的那个部位，这个叫药引。那药引是中医理论里面非常神秘的一个东西，常常很奇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民间什么戏剧里面讲千年瓦上霜，讲的就是那个药引啊，就是个药引难求。我看过最奇怪的药引是鲁迅说他父亲生病的时候，中医就要他去找原配的一对蟋蟀做药引。这样蟋蟀啊，公的母的，还是原配的。所以鲁迅后来很生气，他就跑到日本去学西医，他就很痛恨，他就觉得这个理论简直是开玩笑。所以连蟋蟀都要有原配的蟋蟀，那能够找到一对公的母的做药引就已经很难了，还要是原配的。因为我们怎么分得出来这个蟋蟀是不是原配啊？就是要去考证他们的结婚证书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药引。那其实这个部分有一点像神话。我们看到这个赖头和尚给宝钗的药方以及药引，你等一下读下去你会吓一大跳。那也许大家觉得好像曹雪芹在讲一个非常荒诞不经的故事，可是我们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本来就从神话说起。可是《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神话的哲学，这个哲学是他在这个药方里面暗示了一个东西，是刚才提到整个东方的哲学相信生命当中有一种平衡跟大循环。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说我们的身体在打坐的时候是一个小宇宙，而这个小宇宙是通到外面的大宇宙的，这是非常东方的哲学，西方人很少这样讲。 我们也常常听到东方的医学理论里面是你的某一个部分生病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治，因为是平衡的问题，就刚刚讲到肝火跟肾水它是平衡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肝火这么旺，因为肾水不够，所以不是去压肝火，其实是要补肾水它才平衡了，因为它相信宇宙之间的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元素是在循环的，是在循环，水可以生木，那每一个东西都可以生长一个东西，每个东西又可以克制一个东西，所以它构成了宇宙之间的相互循环的这个关系。好，所以东方的整个的命理，东方的医学，东方的哲学系统，其实纳入到一个对自然的大循环的观察。所以大家都知道西方的历法就是一个历法，哪一年春天秋天夏天这样分，可是我们看到东方有一个东西我们叫做二十四节气，现在大家翻开黄历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二十四节气，哪一天是春分，哪一天是立春，哪一天是小雪，哪一天是雨水，它其实把整个的经纬度当中的气候算出了一个二十四个节气出来。我们接下来看到可能要过端午了，那端午是夏天的某一个节气，或者中秋了，中秋也是一个节气。好，我们看到这个赖头和尚给了他一个药方，竟然是用二十四节气来调他的身体，那你就会感觉到是不是宝钗的热毒缺乏了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自然律的秩序感。因为作者也许觉得大自然当中有真正的秘方，人怎么样走向大自然，而不是在人世的纠缠里面充满了热衷名利的东西，而是走向大自然的时候自然在大自然当中有一种平衡。所以他就讲了这个药方啊，我想大家看这个药方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会吓一跳啊，就是说这个药方是在宝钗的身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作用。而且因为周瑞家的问他说，哦，这个和尚到底给了你什么秘方，那你说给我听听看，那如果我记下来了，以后听到有人也有这个病，那至少是做好事嘛，我就跟别人讲说有这样一个方子。那宝钗就讲说，哎呀，不提这个方子也罢，提了真是烦死人了。他说这个方子里面的药都不贵，都很容易得到，可是难的是巧，这个巧是说他要春天的白牡丹花的花蕊十二两，夏天的荷花的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的花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的花蕊十二两。好，这个也还好，可是注意白这个字，为什么作者要加一个白，为什么不是红？我们在这里发现很有趣，就是《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在用色彩用季节在暗示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想到林黛玉，我们想到的是白色跟秋天，它是干净的素色的，就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女神在东方叫做素娥，是管霜雪的啊。素娥这个素这个字的意思是没有色彩的，可是宝钗是很丰润的，而且宝钗身上有色彩，那更有色彩的是王熙凤，可最没有色彩的是林黛玉。所以你如果用色彩来做象征，我们会觉得色彩是什么，一个人永远出来就大红大绿，你会知道这个人他是感官是比较强的，因为在视网膜的光波上面来讲，红跟绿都是彩度跟明度很高的色彩，很容易被看到的。可是白本身就是一种素净，它可能是退让，它可能是雪的颜色，是月光的颜色。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的作者真有趣，就是我们看到他任何一个用字可能不知不觉就把一个讯息透露出来，就是宝钗的热毒刚好要白，稍微静下来，稍微素一点，而宝钗不够素，啊，宝钗是比较丰润的，宝钗的个性也比较强，宝钗要的东西是一定要的，可是更精彩的是她不让你看出来她要，啊，这是宝钗的个性。宝钗常常要很多东西，可是外表看不出来。那这里面非常有趣，就是作者有一点在故意的在讽刺她的热毒需要花来治疗。林黛玉是非常爱花的，可是林黛玉的花也不是春天夏天的花。我们以后会看到《红楼梦》有一回写菊花诗，林黛玉魁夺菊花诗。林黛玉在所有女孩子里面写菊花写得最好，因为菊花就是她，菊花是在秋凉以后才开花的， 它从来不跟别的花去竞争春天跟夏天的热闹。好，注意，宝钗是热闹的，黛玉是孤独的。所以这个癞头和尚的药方是白牡丹花，春天的白牡丹花，夏天的白荷花，秋天的白芙蓉花，冬天的白梅花，各十二两的花蕊，啊，很精彩。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用西医理论来看，大家搞不懂是哪里一个病还要四种花蕊，而且颜色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啊，所以我常常会碰到一些搞西医的朋友，我就给他看这一段，他就觉得我搞不懂白的跟红的有什么差别。那如果说以科学来讲，它都是花蕊，可是文学当然并不完全是科学，文学有一部分是用文字词汇去暗示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绝对有它的象征意义。下面更推到更有趣的东西，说指着四种花得到了，花得到以后还不算啊。他说，春天的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把这四种花蕊，啊，把这四种花蕊在第二年的春分这一天晒干。注意，春分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一天，那一天是春天，是春天的阳光刚刚透露出春天阳光的那一天，然后利用那个阳光把这四种花蕊晒干。大家会不会想到那天没有阳光怎么办？好，所以得巧的原因就是说，你要通过二十四个节气当中所有的自然的考验，春分的阳光，雨水，这一天的雨水。所以周瑞家的说，天哪，这么麻烦，说万一雨水这天不下雨怎么办？因为节气有时候不准。那么这里面意思是说，做这个药必须这一年刚好所有的节气都对，因为要小雪这一天的雪十二两，霜降这一天的霜十二两。好，你可以看到必须通过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的所有的自然循环。有没有发现作者其实在讲热毒要能够平衡，回到大自然的秩序当中，觉得宝钗不够自然。所以作者的厉害在于他根本不透露，他从来没有批评任何一个人。而且你读《红楼梦》，你可能觉得宝钗真是识大体、懂事、聪明、漂亮，可是宝钗的很多的心机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以后你会发现每一次读到的时候你都会吓一跳，就是宝钗其实是有心机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外面完全看不出来，啊，完全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作者为什么给她开了这个药方，而这个药方这么麻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暗示，是说如何让宝钗通过大自然的循环。因为作者会觉得春分的阳光、下雨、雨水这一天的雨水，或者像白露这一天的露水，啊，白露这一天的露水，霜降这一天的霜，小雪这一天的雪，是通过了春夏秋冬四季里面一种循环。如果我们知道东方的哲学在看宇宙之间的循环，就像刚才讲的木火土金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绝对的好或不好，而是要平衡。我们说这个人火太旺了，他需要水，这个人可能木太多了，它又可能需要金，它需要一种互补的现象。我想大家知道，一直到现在在东方很多取名字当中还用到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忽然叫金的，你就知道他可能算过八字，然后他缺金，他就取了金。这个人叫淼，三个水，他大概缺水。其实到现在都还在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整个东方的这种循环跟平衡的理论哲学，在医药上面，在命理上，在所谓的风水上都在发生。因为东边是绿颜色，是木，西边是秋天，是白色，是金，金属的金，南边是鸟，是赤雀，是红颜色，是火， 北边是黑颜色，是玄武，是水，所以也在调配。所以你甚至你现在到日本，你到京都，你看到京都向南的那一个道路就是朱雀，它事实上是从整个五行学说里面来找到调配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看风水的地理先生讲左青龙右白虎，左青龙就是东边是绿色是龙，那白虎白颜色是虎，是秋天是金，所以犯人处决叫秋决，是秋天，因为要用到金属，用到金属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在秋天，不会在春天杀人。好，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到它影响到整个人间的秩序，就是人间的秩序有一个遵守大自然规则的过程，就是春天是生发的季节，你这个时候在司法上执行枪决，执行死刑是违反天理的，天都不容。所以为什么是秋决，要秋天，因为秋天是肃杀，而且杀人的刀是金，所以放在金，它是白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红楼梦》其实读下去，你会看到它把所有东方的哲学全部包含在里面，它用一种很小说的方式在传达东方哲学。所以我会觉得今天我们要分说啊，这个人他大学里主修哲学，那读老庄啊，读儒家的东西，可是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是一个不得了的哲学，因为它把整个的哲学转换成一种文学形式出来。所以也许不难的，我们会读到这四种花蕊经过春分的阳光晒干，经过雨水，这一天的雨水经过霜降，经过小雪，经过白露之后，它通过了整个大自然的秩序，最后它研成一个丸药。而这个丸药当然大家知道难得不得了，因为霜降那天没有霜怎么办，白露那天没有露水怎么办，小雪这天刚好不下雪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都看到整个自然大气的循环完全乱了秩序了，那我想这几年薛宝钗要配这个冷香丸大概真就配不出来。可是宝钗就讲说，哎呀真巧，所以这个秃头和尚跟他讲了这个药方，可巧第二年刚刚好这几个东西都得到了，所以宝钗是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病的。通过自然的秩序，她得到了春分的阳光、雨水、露水、霜跟雪。好，注意这里面都有一点让你感觉到霜露都有一点冷的东西，不是热的东西啊。霜雪露水雨水都有一点冷，包括春分的阳光都不是立夏的阳光，其实是温暖的、温和的，比较寒凉的东西，因为它有热毒，啊，它有热毒，然后做成了一丸药。那么这个一丸药放在一个瓷坛里面，埋在花树根底下。好，我们今天还好，健保局很少开这样的药，就是说这个药拿回来不是就吃的，是要埋在花树的树根底下，要吃的时候挖出来吃一丸，就是发病的时候吃一丸，是龙眼大的一个丸药。那而且还要用黄柏十二分做药引煎服，服下去。黄柏大家知道是一种很苦很苦的东西，所以我不晓得这个热毒是不是一方面要用冷来治，还要用苦来治。因为宝钗的生命其实是甜的生命，就是我们从味觉上来讲，黛玉好像在品尝生命的苦味，宝钗其实是甜的，因为她追求生命的成功跟顺利。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味觉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有人喜欢吃甜食，因为甜食其实带来是幸福感，可是有人会喜欢茶里面带一点苦，甚至红酒里面带一点苦，觉得生命里面其实是有苦味的，苦瓜也是有一点苦味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黛玉其实代表了一个比较苦的生命形态，她的哭泣，她的还泪，是她的生命里面有品尝到苦的味觉的。可是宝钗永远追求富贵顺利成功，他是比较甜的，啊，他在人生当中所有人也喜欢他，就是那个 sweet， 他也是甜的，大家都喜欢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用黄柏十二分，大概也有趣。所以《红楼梦》很好玩，你不细读的时候不太会追究说干嘛这四个花都要白的，干嘛一定要雨水霜雪这些东西，寒凉的东西，为什么最后的药引还要十二分的黄柏。好，这些部分大概都有一个东方哲学的暗示，就是 宝钗的热毒大概需要这个东西来治。好，所以这个冷香丸他们就做了一坛，以后就从南到北就进京的时候就带了来，那凡是发病的时候他就服一丸这个药。好，所以这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家常闲谈说你有什么病吃什么药谈出来的一个部分，可是是不是小事？我们刚刚讲这一回没有大事发生，可是里面都有暗喻啊，很多很多的暗喻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应该算是第七回比较有趣的一段。那周瑞家的就了解了，说这个病发的时候到底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病征，就是会如何如何。宝钗就说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其实没有觉得怎么样，就不过喘嗽，有点气喘，有点咳嗽，那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好，谈到这里宝钗的冷香丸的故事结束了。记不记得周瑞家的为什么来？他不是要找宝钗的，也不是要听宝钗讲他的病的，他是要来找王夫人回话的。所以因为看到王夫人在跟薛宝钗的妈妈聊天，不好打扰，所以就巧合的跟宝钗讲了这一段。所以我刚才提到说第七回很有趣，很多都是意外，并不是小说的主线。照理讲小说的主线王夫人才是主角，因为周瑞家的要找的是王夫人。可是现在谈完了以后就说哎，王夫人在里面聊天，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讲话说哎，谁来了，那周瑞家的才说是我，所以才进来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一段的冷香丸的药方全部是意外，只是因为好我今天要到某某公司去找一个人，结果这个人可能有客户跟他聊天，所以我不好打扰，结果我就跟另外一个人聊天，结果聊出了一个小说的一个片段。这样可以了解吗？就回家试试看用这样的方法写小说，就不写小说的主线，写小说的旁枝。这是第七回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根本没有写主线，因为照理讲他就应该跟王夫人聊天的。好，所以大家看这一段，他说周瑞家的还要想跟薛宝钗讲话，忽然听王夫人问谁在房里啊。好，王夫人因为跟薛姨妈在聊天，就听到薛宝钗他们在另外一个房间聊天，所以周瑞家的赶快就出去答应了，然后趁便就回了说刘姥姥已经回家了，如何刘姥姥的事就回答。这是他真正要来的主要目的，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小说技巧。就小说技巧不一定写主线，小说厉害的时候可以避开主线写细微末节的旁枝。好，所以很厉害的文学的作者往往他的观察是出乎意料的啊！你给他一个题目叫母爱，他忽然写起一个完全好像不经意的细小事情，可是最后把母爱带出来了，那是高手。那从头到尾说我妈妈多伟大，我妈妈多伟大，绝对不会是好文章，因为别人也不相信，因为他没有事件的转折啊。所以第七回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人能拿它来做一个作文的范本，其实它是好文学题材啊，就是说它的写作方法非常的活泼。好，他待了半刻，这个周瑞家的看看王夫人还有什么话要交代，那他是管家嘛，所以总要听主人吩咐说今天要做什么，那王夫人没有什么话说就想要走了。好，正要走了又出现一个意外，下面看又出现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真有趣，就是薛姨妈就是王夫人的姐姐忽然说哎，刚好你来了，我有一件事托你办一下，那周瑞家就留下来了。好，你可以看到他本来是为刘姥姥的事回来，那结果意外出现冷香丸，现在又意外出现一件事。那什么意外？薛姨妈说我这边有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有12枝纱制的宫花，就是过去的女孩子戴在头上的那个花是用纱做的假花，戴在头上用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装饰品。他说这12枝的新制宫花是最 fashion 的，现在最流行的，那么做得非常的巧。这个时候点出薛姨妈他们是皇商，他们是替皇家采办货物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东西啊。这样可以了解，叫做宫花是民间不会有的，就是这是皇帝宫里面 他们用的东西，所以是要上供的。可是他就留了十二支，说我一直要把这十二支宫花送给贾家的这些女孩子们来带，那一直忘了，那刚好你来，你就托你带去。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周瑞家的就一家一家去送这个花，其实完全是一个意外。所以第七回的有趣，你就会看到一直在出现意外，一直在出现意外。这十二个宫花就说好，有十二支，那两支给贾迎春老二啊，贾元春已经嫁到皇宫去了，所以在家里的贾迎春老二二小姐，贾探春三小姐也两支，那么贾惜春最小的这个女孩也两支，就六支了。那剩下给林黛玉两支，然后再剩下的几支就给王熙凤凤姐。好，他就交代了一下，说周瑞家你帮我就办这个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周瑞家就借便趁便就带了这个盒子里面的宫花，就一家家去送花。所以下面就带出了又是一个意外的故事，他就跑去找迎春啊、探春啊、惜春，那迎春、探春姐妹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就把宫花交代了啊，说这是薛姨妈。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意外的写法完全在无事当中在进行。薛姨妈就说这是宫里头的新鲜样法啊，就是宫里面比较新的，我刚刚用 fashion 这个字，比较时髦的、比较时尚的一种装饰品，用纱堆出来的花十二枝，昨天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啊，这样的一个花因为放久了颜色会褪色，也就不够新鲜了，那应该何不给她们姐妹们带去啊，昨天要送去又忘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不是大事情，所以今天送明天送都无所谓，所以这一回整个在讲小事，就是不重要的事情，可是带出一个又一个的意外。他说你今天来得巧，注意巧，刚才是巧对不对，那个冷香丸是巧，现在又是巧，说你来得真巧，那你就带去吧，你们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就是两只，那剩下的六只送林姑娘两只，给林黛玉两只，然后四只给凤哥吧啊，凤哥就是王熙凤，王熙凤有点像男孩子，所以大家都叫凤哥凤哥的这样叫。那王夫人觉得这是要给他们家的三个女孩子，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哎呀你干嘛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家的女孩，给宝钗带嘛，因为薛姨妈自己有一个女儿是宝钗，她说你怎么不留给宝钗带，然后这个薛姨妈就解释说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宝丫头从来不带着花粉的啊，就是不喜欢女孩子的这种打打扮扮的东西，所以留着她也不用的啊，她不带这样的东西。好，所以周瑞家都就拿了这一个装宫花的盒子走出房门，看到金钏在那边晒太阳。好，写得真好，就是没有事情，所以那个人就坐在那边晒太阳。这个金钏是后来跳井自杀的一个丫头，可是现在她就在那边无聊，在那边晒太阳。所以写无聊的事情常常就会有一个人在那边晒太阳，或者呆呆的看着街，因为没有事情发生。所以第七回一直在讲贾府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这种人的关系。可是其实我们看到周瑞家的就问他说，哎，刚才来了一个小丫头，这个小丫头叫香菱，他说这个香菱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在讲薛家临上京的时候买的，为了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好，我想不太读《红楼梦》的人这一段可能就连不起来了啊！就这个香菱原来就是甄士隐的女儿，甄士隐的女儿叫做英莲，那么这个英莲大概四五岁的时候，他们家里有个老家人就带她出去看元宵节的灯火，然后这个老家人大概喝了水尿急，就把英莲放在墙上，然后就去小便，小完便回来英莲不见了，所以英莲就被拐子拐走了，然后这个拐子就打他，不准他讲他自己五岁以前的记忆，然后到十几岁的时候就把他卖给一个人家里面去做妻子，那那个人姓冯，后来刚好碰到了薛蟠进京，薛蟠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男孩子，就看到英莲，就英莲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香菱了，然后他就很喜欢香菱，他就把那个姓冯的给打死了，然后硬把香菱抢过来，所以 所谓的打人命官司就这里。可是因为薛家财大势大，买通了所有司法的机构，所以薛蟠也没事了，啊，也就没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香菱就等于被薛蟠抢来做了他的妾，就住在薛家里。那么一个刚留头的丫头啊，就是大概其实十二三岁，就是这种五岁卖掉以后，然后被拐子一直训练，就是你不能讲你原来的姓，父母是谁，住在哪里，就是打怕骂怕了。然后等到长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因为这种拐子拐的这种小女孩，五岁左右，她看她五官端正，长得很好，那所以就很容易卖掉，赚了一笔钱。那么现在就在讲香菱这个丫头，这个管家就很好奇说，是不是就是那个小丫头？金川说，可不就是她。那正说着，香菱笑嘻嘻地走来了，那真漂亮，说倒有点像咱们东府里荣大奶奶的品格。荣大奶奶就是贾蓉的太太。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如果我们去注意辈分，文字辈的贾政，下面是玉字辈，贾琏、贾珍、贾宝玉都是玉字辈的，再下面一辈就是草字头的，贾蓉、贾琴、贾强。所以其实你一看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哪一辈分。那么贾蓉等于是现在最晚辈的这一代，贾家的这一代。那他娶了一个太太叫做秦可卿，十二金钗里面第一个死掉的啊，大概再过下面没有几回他就死掉的秦可卿，就觉得哎，这个香菱很像秦可卿。《红楼梦》里面常常在写人物的时候，同一个人物会有两个象征，比如说秦可卿，另外就是香菱，就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佣人，可他们的命运很接近，都很苦啊，都很薄命的，都很漂亮，可都很薄命。所以这个周瑞家的管家就说，哎，这个长得很像我们东府，就宁国府啊，西府就讲荣国府，荣大奶奶就是贾蓉的太太秦可卿的这个样子。然后就金川说，我也是这么讲。那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到这里啊？你几岁到这里？又问他，你父母现在在哪里？那今年你现在十几岁了，那本处是哪里人？本来是哪里人？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很大的一个意外的悲哀，就是忽然看到一个女孩子五岁被拐骗了之后，她已经完全断掉了跟她自己生身父母以及她自己家乡所有的关系。所以周瑞家的跟金川在问她，问完以后香菱就摇头说都不记得了。事实上其实我们会看到后面有透露出，她不是完全不记得，是每一次她记得就被她的拐子打，就你不能够记得，就是你将来长大我要把你卖出去，你不能讲你原来姓什么，原来是哪里人，因为怕被线索透露出来。所以这是过去人口贩子这种买卖人口的这种恶棍的一种方法，就非常残酷的方法，就是不断打他，不断的折磨他，最后他怕了啊，被打怕就说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我有原来的生身父母，我不知道我原来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现在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了。好，一时周瑞家的就带花到了王夫人的正房后头来。好，所以他有责任在身，对不对？他意外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要去送花了，所以他就到王夫人的正房。注意一下，现在为什么到王夫人正房？因为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是王夫人的女儿，不管是不是庶出，名分上是王夫人的女儿，所以他们现在跟王夫人住在一起。所以这个周瑞家的就把这个花送到这里来了。那贾母反而是留了宝玉跟黛玉在身边啊。贾母最疼宝玉这个孙子，最疼他的女儿，已经死掉的女儿贾敏的女儿，就是林黛玉，等于是他的外孙女，他最疼这两个孙子孙女，所以他就把宝玉跟黛玉带在身边住。那么其他的三孙女就叫他们跟王夫人住，所以他就把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人的花就要送出去。好，所以周瑞家的就借故就顺路往这里来，那看到有几个小丫头都在抱下内听呼唤。那迎春的丫鬟叫做思琪啊，就是管下棋的；探春的丫鬟叫世书， 就探春喜欢看书，叫试书。两个人正掀帘子出来，手里都拿着茶盅，茶盅就是茶杯，啊，茶杯。那周瑞家的就知道她们姐妹在一处坐着，啊，也许在读书，也许在下棋，就两个姐妹在一起，就进去。那看到迎春、探春两个人正在窗下围棋，啊，正在下围棋，所以周瑞家的就把花送上，然后说明这是谁送的花，就把这个花送上去。那两个人就停止了下棋，就谢谢周瑞家的，也谢谢薛姨妈，就叫丫头把她收下来。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第七回还在讲没有事发生，就是花送来送去顺便带过去啊。所以这种写法非常吓人，我们会觉得一个作者没有事件可以写了这么久，然后那个花还没送完。等一下更有趣的一点是，这三个花送完了，迎春、探春送了，对不对？还有惜春。好，去送给惜春的时候，惜春不在，不知道惜春在哪里。他们说，哦，惜春在那边跟水月庵来的智能儿在玩。水月庵是一个尼姑庵，尼姑庵里面有个小尼姑叫智能儿。这个智能儿后来跟秦钟有一点搞在一起了啊，就是一个小尼姑。我们知道以前有些小尼姑也是被卖到庙里，也蛮苦，她也不见得她真的是信仰而去出家的。这种小尼姑就智能儿。那智能儿因为她的师父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又带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贾府这种有钱人家每一个月固定会给庙里面香火钱。因为我们有一段也看到，就是常常这个庙里的人很会讲话啊，不管是道教佛教都很会化缘的。那庙里的主持第一能力就是要会懂得化缘，然后就来见贾母。那贾母就跟他说，哎呀，最近宝玉走路啊怎么就摔了一跤怎么之类，这本来没什么事情，说现在在养病。然后这个庙里的尼姑啊、道姑啊就会跟他建议说，不是他摔了一跤，不是他不小心。他说，贾母，你们这种大户人家、有钱人家、富贵人家，你们的小孩子啊，从小都有很多鬼在旁边嫉妒的。看着你的小孩子养得这么好，他就要嫉妒，所以他走路他就伸出脚绊他一下，这样把他绊倒之类的。好，他就用这样的话来讲，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去庙里面捐一点钱，供一点香供，捐一点香油钱，那么你们的小孩才能够免掉这些灾。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古以来恐怕今天这个东西还会存在，就是他会跟大户人家的父母讲说，你们要去常常去捐一点钱啊，那么小孩才会顺利这样子。那贾母有时候就会问说，那我要捐多少呢？他就讲说，哎，这个其实无所谓，只要你的有这个心愿就好了。那可是他就举例了，比如说某某部长夫人，那他跟捐给我们庙里面的是40万。那看看贾母脸色有一点不太对了，说，哦，另外一个处长，那他大概是30万这样。那贾母就衡量一下，大概是说，那这样好了，我每个月25万，你就每个月15来领这个钱，去烧香油钱，上供捐钱。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透露出这个智能儿的师父刚好15，他要来要钱了。所以他师父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的时候，这个小智能儿没事就跟惜春在那边玩。那惜春是贾家四个女孩最小一个，注意迎春是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元春，生在元旦的元春已经做了娘娘了。元春、探春第三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按照秩序来排，元、迎、探、惜，这是作者写她四个姐妹原来应该叹一口气的。元、迎、探、惜，《红楼梦》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有谐音啊，所以那个名字不是乱取的，就是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惜春这个名字是最后一个女孩子，晚惜春天要过完了。大家知道惜春从小就喜欢跟庙里的人在一起，非常奇怪，好像变成她的宿命。她就跟智能儿在那边玩，然后就说她好想剃了头发也跟智能儿去做姑子去。可是惜春这个时候大概只有11、12岁，大概就是我们的小学6年级，所以只是好玩，也没有觉得说她一定信了佛教啊怎么。可惜春后来真的出家的一个女孩子，贾家出家的一个女孩就是惜春。可是《红楼梦》一直在讲一些宿命，这个宿命是好像很多东西是前世就已经注定的，而人怎么走逃不掉那个宿命的这种感觉。好，所以惜春这个时候就跟智能儿说，哎呀，你那个头发都没有多好啊，我留了一大堆头发，每天还要洗头还要插花什么之类。那正讲着讲着，这个周瑞家的不是送花吗，就说，哎，有两只是要给你的。惜春就在那边笑，他说，我正在讲我也要把头发剃了去做姑子去，他你就送了花来，那万一剃了以后这个花还不晓得怎么戴呢。他就用一个比较笑话的方式 去讲周瑞家带花来。好，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写法很有趣，就是它中间有一种平衡，就是迎春跟探春的送花，惜春的探花是不一样的。好，惜春送完了以后，周瑞家的就跟智能儿唠叨了一段，就是你的师父啊怎么样，他叫他的师父叫这个秃歪啦，就是有一点，因为大概是管家吧，就是有一点把那个庙里面的这种化缘的人，就反正哎呀，就是来打秋风的，来也没有那种尊敬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点故意讽刺他秃，就是在讲出家人那个没有头发啊，秃歪啦，这样的意思。有一段写得非常好，大家如果细读的话，你看到他接下来要送花给谁，要给王熙凤，可是下面有一段就是好像有一点接近中午了，然后大家在那边晒太阳的晒太阳，睡觉的睡觉，他还特别经过了李纨的房间，看到李纨宝玉的嫂嫂躺在床上在睡觉，在睡午觉，所以你感觉到那个时间有一点慢，然后人有一点无聊，然后这个时候他写到了王熙凤，他进到王熙凤的院子当中的时候，他要把四枝花送给王熙凤，结果看到一个丫头坐在那边，然后那个丫头就跟他摇头摇手，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敏感到说，哎，好像很悬疑，没有事情发生，可是又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啊？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啊，周瑞家的跟智能儿唠叨了一会儿，就往凤姐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特别安排他从李纨的后窗过，所以隔着玻璃窗。好，注意贾家那个时候已经有玻璃窗，这是我们有时候不注意的，其实那个时候很少人用到玻璃，绝对是有钱人家才用到玻璃，一般人绝对是糊纸的啊，糊纸，贾家有玻璃，所以很多人比较说《红楼梦》前八十回讲贾家的富贵，动不动就掏出一个什么金表，然后我们看到前面刘姥姥第一次到贾府，听到当当当当，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她看了一个东西在那底下这样摇摇摆摆，她不知道什么，是欧洲来的钟，一个大钟。所以贾府在清朝初年用的全是舶来品，全是欧洲来的舶来品，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误解的，因为很多人认为《红楼梦》里面有钱，他们用的汉玉啊、唐的什么东西啊，其实不是，他们用的都是西方的东西啊，这才是清代初年的富贵，就是玻璃窗，隔着玻璃窗看到李纨在那边睡觉。好，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注意歪这个字，所以不是正正经经睡觉，就是有点累了困了，夏天的午后你有点就倒在那边随便睡个觉，所以他就穿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凤姐院中。好，红楼梦的空间感非常精彩，夹道隔着玻璃窗，然后出西角门西花墙，然后进到凤姐院中。其实学建筑的人是可以按照这个东西画出整个《红楼梦》的建筑结构的，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强的建筑的空间感。好，到了王熙凤的堂屋，就看到小丫头凤儿，就是王熙凤手下有一个大丫头就是平儿，很能干的，还有个小丫头叫凤儿，那凤儿就在凤姐的房门门槛上。好，我这样形容吧，就是你到一个人家里，这个人的房门关着，可是有一个丫头，她的佣人 Sophia 就坐在那个台阶上。好，你想想看他们在干嘛，就这个丫头好像不方便在房里，所以就坐在门槛上。好，这个已经让我们有点怀疑，她这个丫头干嘛不在里面服侍主人，干嘛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好，我们看到她看到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叫她往东屋里去。注意一下这个动作，感觉一下这个动作，就是有一个客人来找了，要按门铃，就跟他说，然后就说往那边走，这样可以了解，没有讲话，因为怕惊动里面的人，所以摆手说你往东边走。所以《红楼梦》最精彩就是说没有事情发生，可是你知道什么事情在发生，就是王熙凤是新婚的一个女孩子，17岁，她的丈夫贾琏大概是18、19岁，所以新婚的夫妻午后睡了一个午觉，不晓得在干嘛，所以小丫头不方便在房间，所以就坐在门口，过一会儿摆手说 你不要进来，你现在不要打扰他们，你出去。所以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读了好几回就问我说，这个到底在干嘛？因为你不一定知道他们在干嘛，可是写得非常精彩，就是年轻新婚夫妻在房子里面睡午觉，所以小丫头在门口跟来的闲杂人等说，不要打扰主人，你们往东屋去。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作者的那个耐心写一个无事之事的那个精彩的过程啊。那周瑞家的会议啊，注意会议，我在想说，要是我还真的不一定会议，还大声说干嘛，我要进去啊，我找王熙凤要送花给他，他会议他马上就懂了。他就到了东边的屋里，就看到奶妈正在拍着大姐睡觉，又是睡觉。有没有发现有一点那个中午热热的，然后吃完饭什么事也不想做，大家都在无聊的感觉。其实无聊非常难写，就是文学里面没有事情发生的这种。我们就看到李纨歪在炕上睡觉，现在奶妈抱着那个王熙凤的女儿大姐也在那边睡觉，所以大家都在睡午觉的这个时间啊，那种静悄悄的古代的那种四合院的那种静悄悄的那种感觉。周瑞家的竖起耳朵听有贾琏的声音，好，知道王熙凤不是一个人在房间，跟她的新婚的丈夫贾琏都在房间，所以一步一步让你觉得哎，好像是在干嘛，这样可以了解。刚才摆手要她走，然后现在听到笑声，又听到贾琏的声音，可是你还不确定，你还不能够确定他们到底在干嘛啊。可是已经确定的是贾琏在里面，蛮开心的这样聊天。好，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风儿舀水进去。好，这个时候有一点揭晓了。如果这个时候还看不懂，那也就不必会意了。平儿出来了，平儿是大丫头，她是最贴身的。平儿是陪嫁过来的丫头，王熙凤的陪嫁丫头，所以她在里间。然后这个时候大概事情办完，所以推开门说，风儿没事了，你去舀水过来，拿了一个大铜脸盆。好，那我想大家都可以会意吧。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在安排一个很午后的新婚夫妻的闺房之事，可是写到轻描淡写，完全不着痕迹。所以我每次觉得《红楼梦》很有趣，就是我在高小五六年级读的时候，当然读不懂，我这干嘛啊？那怎么也读不会，然后去问妈妈头上拍一下，说哪一段不问，光问这一段，所以我还是不知道在干嘛。可是《红楼梦》要慢慢读的时候，因为作者的精彩在于人生里面去看很细微的事件。这个平儿叫凤儿舀水，那出来了，出来，那当平儿就看到了周瑞家的，说，哎，你老人家怎么跑到这里来干嘛？周瑞家的就说，我是要来送花的，因为薛姨妈说要给她四枝的宫花。平儿听了就打开夹子拿了四枝。王熙凤有什么事情都会想到秦可卿啊，就说我现在有四枝宫花，那把两枝送给宁国府去给送给秦可卿去带去。注意还有两只是给林黛玉的。然后就命令周瑞家的回去道谢，就说你等一下到薛姨妈那边要谢谢她，说我们已经拿到这里。好，我们看到一个意外带出一个意外。我们看到这个周瑞家本来要干嘛还记得吗？一开始就说他送走了刘姥姥，就回去跟王夫人回报说刘姥姥已经回乡了，回到乡下去了，所以就没事了。结果带出了薛宝钗生病的意外，就听了半天的冷香丸，然后好不容易见了王夫人回报了，回报完要走了，又出来一个意外，说你帮我送花，他又嘣嘣嘣嘣的送花，现在还没完，还剩下林黛玉的两只还没有送。结果跑出来以后忽然碰到他女儿来了，这女儿说，你妈你在干嘛，我今天一大早就进来找你都找不到你。然后他说，哎，我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命，就是要回报这个刘姥姥的事情，就在忙来忙去，忙到现在这个花还没送完。那这个女儿就说我一直在等你。那这个妈妈就说，你等我干嘛，说好端端的没事，这个女儿是住在外面的，怎么今天跑到贾府来找我？她说我所有的贾母啊、王夫人啊、邢夫人我都请过安了，那这到处找不到你，我就要等你。那妈妈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一定有什么事情，说你到底有什么事情。那这女儿就讲了说， 你的女婿，就这个女儿的丈夫，在外面如何如何，就得罪了人，被人家陷害啊。就是说你注意一下，家人讲话一定是这样子，惹了祸一定说我他是被别人陷害的，所以现在要缔结还乡，所以来求妈妈是不是请贾家的人出面，就是有人按铃申告了啊。那这个女儿嫁的是谁？就是冷子兴。如果读《红楼梦》，前面出现过，他是一个做古董商生意的人啊，冷子兴。那么这是做古董商生意，很懂得官场，哪一家今天发了，因为发了才会买古董；哪一家完蛋了，因为完蛋就会卖古董。所以古董商其实对于那个政治起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种人。那他大概在中间也玩很多的这种权术啊，这种东西，所以大概牵涉到一个政治案件当中，他就被告了。那这个女儿就说，我今天来我就是为你看，又跑出一个意外啊，又是再带出一个意外。然后最有趣的反应是，这个周瑞家的，他是一个管家啊，一个贾家的管家，他就骂他女儿说，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这点事情也大惊小怪，他现在太太他们都忙，晚上我就跟他们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摆不平吗？好，小事里透露出这个贾家是吓死人的，不只是主人不得了，连管家都不得了。那个管家都觉得这小小的官司算什么。我们刚才听过香菱，因为薛蟠喜欢她，人家已经有卖给一个姓冯的，他就把那个姓冯的打死，就把香菱抢来，而这个官司就被摆平了。那现在是管家连下面的佣人这一代都可以借着贾家的声势在外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七回没有事情发生，可是透露出好多讯息。就是好的文学并不在于写大事件，好的文学其实是慢慢谈出人性里面的非常细节的东西。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大家看看他怎么写啊。周瑞家的才往贾母来，好，往贾母这边来是干嘛？因为林黛玉住在贾母这里，所以最后两枝花要送给林黛玉。那就穿过了穿堂，抬头就看到他女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好，打扮着特别是说不是披头散发的来了，就是特别盛装的讲究的打扮的好好的跑来了。那周瑞家的忙问，你这会跑来做什么？他女儿就笑着说，妈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天，妈竟不出去，那什么事情忙得这样不回家？就是周瑞家是管家，他有他自己的家，可这一天他就一直在贾府里忙着各种事情，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女儿就说，你怎么忙得这个样子都不回家了，我在家里等了半天，我等烦了，所以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去请了安。那这伙子请太太的安去，我现在要去跟王夫人请安，那妈妈有什么还不了的差事？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这个女儿就问她妈妈。周瑞家的说，哎呀，今天偏偏的来了个刘姥姥，我自己又多事为她跑了半天，这伙又被姨太太看见了，那姨太太就薛姨妈又要我送花，把这几枝花送给姑娘奶奶们，现在还没弄清楚呢，你现在又跑来一定有什么事啊。这个妈妈就有一点，你可以看到母亲跟女儿聊天又是闲话家常，也没有大事发生，她你老人家倒会猜，那我老实跟你说了，你女婿前几天因为多吃了两杯酒跟别人纷争啊，有点闹意见了，争吵了，不知怎么的被别人放了一把邪火啊，放了一把邪火就是说重伤，谣言重伤。好，这里意思说，从这个女儿的角度来讲，我的丈夫没有做不对的事，是因为喝了酒跟人家吵架，最后就被别人诬陷了，陷害了，就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缔结还乡啊，就要把他抓回他自己原来的家乡，不准在京城里住，所以我来跟你老人家商议商议啊，这个情分求哪一个可了事，就说我要去拜托谁才能够把这个事情了了。好，周瑞家的听了说，我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你回家去等我，我给林姑娘送了花就回去。那这个时候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太太是王夫人，二奶奶是王熙凤，就是这两个是管家的，就是求他们是最有用的，可是他跟他们说这两个人现在都没有空啊，所以你先回家吧，你回去等着，这有什么忙得如此啊？有点骂这个女儿没见过世面，就这么一点小事也这么紧张。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事发生，可透露出贾家上上下下可以包揽诉讼包庇司法到这种程度，就是根本不当一回事，哪有这么不得了的事啊？就是说贾家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用很粗糙的语言说贾家财大势大这样形容，可是就在小事情里面在慢慢在带。 好，女儿听说就回去了，然后又说，妈，好歹快来啊，好歹你快忙完了就回家来啊，就是完全那种家常语言的对话。那周瑞家的说，是了，小人家没经过什么事急得这个样子啊，就妈妈还丢了一句说，这小孩子根本没经过世面的，这种事情这么紧张，说着就到待遇房中去了。他到黛玉房中要送最后的两枝花，可是这两枝花你可以看到送到黛玉房中，黛玉在干嘛？黛玉跟宝玉在解九连环。好，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古代的游戏，就是铁环套在一起，它有一定的方法可以解开的，其实也有七连环，那么他们两个在套九连环。所以感觉一下，我觉得《红楼梦》真的是青少年文学，我们大概到某一个年龄不会去玩九连环了啊，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十三四岁那个年龄就在玩的东西。那今天他们俩就在上网啊，就是他们其实完全是在玩 game 电动玩具这种年龄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红楼梦》一定要拉回到那个年龄层的时候，你感觉到它的精彩，就他在写青少年那个成长的那个感觉，而且写个性写到真鲜活。好，送花送了迎春，送了探春，送了惜春。惜春在那边想要出家，说出了家头发剃掉，这个花要怎么戴，然后送给王熙凤，王熙凤跟新婚的丈夫在房里不知道在干嘛，可是送到黛玉那边去，黛玉就在盒子里看了一看，说这个花是单给我的吗，还是每个人都有啊？他们说都有的。然后别人都有了吗？说都有了，就剩下两只给你。你知道黛玉的语言一定是说，我说嘛，别人不挑剩的也不会给我啊，就是黛玉不张口，你知道她说什么话？因为黛玉永远觉得她是一个被冷落的生命，她是一个孤儿，她依靠在外祖母家里面，她觉得她的生命本身是一个孤独的状况，别人怎么疼她都没有用。宝玉用最大的爱疼她，可她基本上觉得她是一个孤独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要讲的个性，其实是一种宿命。那这个宿命是她自己性格里面没有办法改换的一个先天的东西啊。所以这一段大家读一下，他说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在宝玉房里解九连环啊，在那边玩。那周瑞家的就进来笑着说，林姑娘，姨太太要我送花给姑娘戴。那宝玉听说就先，什么样花拿来给我看啊？这也是宝玉的反应，宝玉永远对花有兴趣，永远对女孩子的化妆品有兴趣，而且他非常的主动啊，他的健康的个性说，哎，什么花给我看一下。那早伸手就接过来了，那打开盒子，原来是工制的堆沙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眼，好，你注意黛玉永远不热衷，冷冷的远远的看一下，她没有抢着说，哎，给我的赶快拿过来，冷冷的看一眼就说，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黛玉的问话永远是，如果这个生命不是唯一绝对的，它宁为玉碎啊，宁为玉碎。黛玉的生命是宁为玉碎的生命，里面有一点杂质她都不要，所以她的语言绝对是这样的一个问话，只给我一个人的，那我要，如果大家都有那就算了。好，其实你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感情的执着，到最后她也走到她的毁灭之路，可是毁灭对她来讲是玉碎啊，她的玉是注定要碎的，因为她不要杂质的东西。好，所以单送我一个人，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周瑞家的说，各位都有了，这两只是给姑娘的。黛玉冷笑说，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的也不给我。那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不言语，不敢讲话了啊，就是小姐发脾气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在讲很多的个性啊，很多人世间的这一类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第七回的上半段，有没有发现以周瑞家的这个管家来串所有的事件，可是每一个事件都是意外，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而且好像没有大事发生。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以后，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个事件发生了，是宝玉见到秦钟了。宝玉跟秦钟见面，宝玉惊为天人，就觉得怎么有一个人这么美。 那他以前听秦可卿讲他有一个弟弟，他就很想见，那今天他看到了他就想见。那我们会发现《红楼梦》里面让我们感觉到秦钟几乎用比较窄的方法来说，秦钟大概是宝玉的第一个同性的爱人，就是两个大概都是十二三岁，秦钟还小一点点，然后宝玉一见以后就爱上他，然后就闹着贾母说一定要跟他一起读书，他不来读书我也不读了。宝玉长大的过程全是女性，他忽然第一次碰到了一个男性，然后这个男性对他来讲很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钟变成他最早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同伴，一个伴侣。当然这些关系很复杂，我们不知道中间的关系，其实后面几回当中好像隐约透出他们又像友谊又像爱人又像伴侣，不搞不清楚他们这两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到底在干什么。可是大概有一点，我常常用一个字，我觉得比较像哥们。那我觉得那个哥们的感情很特别啊，就其实是大概十二三岁发育到十五岁的时候，再大一点就没有了，就是那个年龄当中他在同性之间的一种非常奇特的情感。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可能变成宝玉一生非常留恋的东西，觉得里面有一种单纯，里面有一种其实在 长大以后世俗里再 找不回来的爱。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他怎么见秦钟， 那一场戏也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可是基本上是两个小男孩的会面，两个小男孩的见面。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判断。